物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于金青的散文《燕山夜话慢速》，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欣赏邓拓的杂文。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作者是著名报人邓拓。当时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燕山夜话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欢迎，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纷纷模仿开办类似的专栏。燕山夜话自成一派的写作风格使他成为邓拓的杂文代表作。下面我们继续欣赏于金青的散文《燕山夜话慢速》，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北京晚报是一张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机关报面貌大不相同的都市报。邓拓本人也对北京晚报的定位有过直接的评论。晚报是一份小型报纸，就是要从这个特点出发，在小字上做文章。小文章，这是晚报的需求所在。轻松有用的小文章，以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风呈现出来，也正是北京晚报与他的读者们的默契所在。燕山夜话也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1963年燕山夜话合集出版时，邓拓曾有自序，有人说零篇写作也很费功夫，你难道不怕耽误工作吗？讲一句老实话，我觉得写零星短文并不费事，只要有观点、有材料，顺手牵羊就来了，有一点业余时间的都能办到。这又证明一般的文章要写得短，短就不怕没功夫。燕山夜话所集的文章正是他所说的零篇写作、零星短文、一般文章。不妨这样理解，燕山夜话更像是一次和北京的众多市民的聊天。在这次晚间时段的聊天中，邓拓充分发挥了他的博问广识，发挥了他史学家与多年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其中或有分享的意趣，也有引导的衷肠。尽管以常理来论，要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稳定的每周两更，总归会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我猜想邓拓在写作《燕山夜话》时应该是自有乐趣的。这种在报纸上夜谈式的写作合乎他的心意与理念。战争年代隐蔽在乡村民众中，致力于发动大众的办报经历，以及他对党的意识形态包括群众路线的信仰，使他对站在群众中间办报、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有着高度的认同与实践。关于后者，他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中所做的报告《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里有过详细论述。马兰村年代，邓拓主持晋察冀日报，就办有通俗性副刊《老百姓》，注重把新近发生的事用通俗的语言讲给老百姓听。对于一个拥有丰富储备的学者、作家来讲，能以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讲到他的意向读者心里去，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对自己所选择的意识形态与道路有深刻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讲，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民众，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无论哪一点都是能令人愉悦的。 邓拓自己可能没有料到，正是这些顺手牵羊的小文章成了杂文史上第二次创作高潮的重要部分。这类杂文也成为鲁迅式的杂文之外另一种重要的杂文形式。在燕山夜话的带动下，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人民日报的长短路、大众日报的立夏漫画、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等杂文专栏一时涌起，有知识性、趣味性又不失新闻与时代背景的杂文品种空前活跃。从这个角度来讲，燕山夜话又确实是一部时代之珠。 燕山夜话杂文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杂文集之一，其中以北京出版社的两个版本发行量为大，一是1963年的合集，并自1961年至1962年分别出版的五集分册。五集分册每集编入30篇文章，共150篇。二是1979年的新版合集，这一版本删去了1963年版本中的四篇，另外补上了当年未收的三篇文章，这一版共收149篇。所以燕山夜话这两个发行量最大的版本先后收有文章153篇，其中152篇是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的，另有一篇一块瓦片选自196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燕山夜话专栏和燕山夜话杂文集的文章数量微有差异。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所刊登的作品数量，各种资料里有多种说法，综合北京出版社的两种版本，152篇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篇数。在燕山夜话前四集按每集30篇出版后，1962年10月，邓拓曾在第五集的前言奉告读者中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32篇未改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29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加了一篇，补足30篇。所谓32篇未编的文稿，应该是指自燕山夜话开栏起未收入前四集燕山夜话出版的所有文章，从中去掉三篇，选出29篇，又添上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块瓦片，补足30篇，以合乎前四集的体力。1979年的新版合集在五集之后添补的三篇，应该就是1962年10月这一次未选的三篇。如此燕山夜话专栏所看的文章就齐全了。邓拓夫人丁一兰1979年2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忆邓拓为新闻战线作》中说，正是这152篇燕山夜话和18篇三家村札记，竟成了党的新闻战线上一个忠诚战士的致命之雷。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组编1983年出版的作品选讲，在《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后附了顾行的《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介绍《生命的三分之一》兼谈燕山夜话一文作为说明。文中说，这个专栏共发表杂文152篇，也再一次印证了燕山夜话专栏的作品篇数。 燕山夜话杂文集在1960年代前半期受到欢迎，发行量可观，和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一样的。在频繁变化的运动过程中，在文风画风变化的过程中，知识性杂文的流行是可以想象的，而它在1979年重印之后发行量比1960年代更大，原因更令人百味杂陈。当一切运动过去，时代重回正常轨道，燕山夜话也以合集重印的形式重回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它已经不再仅仅是邓拓的那些小文章零星短文，不再仅仅是当年和北京市民的一次长长的夜话，它已经附载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批判，一场长达十年的运动和一个令人扼腕的尝试的灵魂。重读燕山夜话就仿佛附载了更多的意义。这时候反身回望1961年3月邓拓为栏目定下燕山夜话的名字，写下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不由有一种如梦似烟之感，不由想起读了多次的那首诗。1959年2月邓拓正式离开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在报社同事为他举行欢送大会上，他念的那首诗：笔走龙蛇20年，分明非梦已飞烟，文章满纸书生泪，风雨同舟战友闲，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好，朋友们，于金星的散文《燕山夜话慢速》我们欣赏完了。邓拓追悼会1979年9月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他的著作《邓拓散文》《邓拓文集》《邓拓诗词选》等刊行。1994年福州邓拓故居修复，建成邓拓纪念馆。当然，流传更广的邓拓作品还是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的《燕山夜话》。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我们就欣赏邓拓当年发表在《燕山夜话》专栏中的几篇杂文。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毛泽东同志所创办和亲自主持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只有天都不怕了，才能不怕鬼神，不怕一切反动势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们的命。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好得很，它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部书里收集的不怕鬼的故事中，其实也包含有不怕天的故事。怕天，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原始的人类才以为在蒙蒙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于怕天，结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也一定不能怕天，也绝不可怕天。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怕天的故事也有十分突出的。比如有一篇采自唐代肥行传奇的，题目是《陈鸾凤》。他描写大旱的时候，老百姓到雷公庙去祈雨，毫无灵验。陈鸾凤大怒，一把火烧了雷公庙，并且把当地风俗禁忌的黄鱼和猪肉合在一起吃，以激怒雷公。接着舞刀与雷公搏斗，打败了雷公，赢得了一场大雨。后来20多年每遇天旱，他就坚持这样的斗争，都得到了胜利。这是直接与天作战的古代传奇。像陈鸾凤这样的古代传奇人物，不但可以算作勇敢的无神论者，而且应该算是反天命主义的猛士了。古代反天命主义的思想很值得注意，最好有人也把他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来教育人民群众。益州书上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胜天的言论。荀子在《天论》篇中也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处而治之， 从天而送之，孰与治天命而用之。荀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唯物论者，他提出这种治天的主张，应该承认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是一种杰出的思想。在他以后，历代还有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林和靖在《醒心录》中说，人以巧胜天，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胜天为前提，而进一步比较具体地注意到要以巧取胜了。总之，天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是我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它。但是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 题目是变三不知为三知。 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很不好，但是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因此心里总觉得纳闷，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而做到三知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清溪侠笔》这部书里才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盲句曰三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很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那么我们无妨翻阅一下左传吧。在鲁哀公27年的记载中，的确可以找到三不知这个成语的来源。事情是由晋荀尧率师伐郑引起的，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轻近，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终终皆举之而后入焉，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而所谓三知，就是始终终皆举之的意思。这个道理很重要，它给我们指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就是要对客观的事物由它的始终终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上进行调查研究。什么是始呢？这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的阶段，它包括了事物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什么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的全部经过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变化的过程在内。什么又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把这三个阶段的情况总合起来，我们如果用新的术语加以阐明，那么所谓三知的正确含义，应该说就是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对客观的事物就是三不知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终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得到全面的认识。我们绝不要以为调查研究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够了，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够的。有许多同志常常只晓得某一件事情的现状或工作的最后总结数字，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就不免与实际情况不符。也有的同志只注意收集和调查许许多多零碎的现象，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致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形成若干分散的概念，根本不能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结论。当然，过于性急的要想一下子把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客观的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有步骤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逐渐改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真正做到三知。 好，朋友们，登拓的几篇杂文我们欣赏完了，这些都是当年发表在《燕山夜话》专栏中的作品。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对邓拓的学识、情怀、文采有更深入直接的认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